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演员于少群，从小学习戏曲出身，后来因为一个难得的机缘，参演了人生中第一部话剧《风雪夜归人》。下面就让我们翻开书页，在民国才子吴祖光的文字中，来到那个风雪之夜，海棠树下，看他是如何以笔写心，点醒戏梦人生。当剧场的灯熄了，大幕拉开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大雪后的一片银装世界。那是在一个富人家的后花园里，那些昔日春光里葳蕤交结过的花树都枯萎了，花树之间露出一座小的后墙。房屋是很好的建筑，四边有朱红漆旧的栏杆，所以虽是后墙，也有很宽的檐廊。高高在上有一排窗户，窗门紧闭着，里面还遮着一层看来厚厚的、软软的、深紫色的绒窗帘。从低垂的枝桠空间可以看过去很远，尽头处是一带不见边际的围墙，有几处墙皮剥落了，当中又添了一个大缺口，是被刚过去的一阵大风雪压倒的。黄昏时候暮色四起，雪虽然住了，却没有全晴，天色是低压的、灰暗的、忧愁的，好像只要轻轻一触，便会又有雪花落下来。除了廊檐以下，地上铺着厚厚的雪，枝干上积着厚厚的雪，一片白，反而显得只有天是黑的。然而无论是黑的天、白的地、阴沉的走廊、琼玉般的枝桠，都落在无限苍茫的暮色里。 以上内容由诵读小站和国家大剧院联合制作。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今天本市晴到多云的天气，大气透明度好，下午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天气比较炎热，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这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 嘿， 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侯氏相声世家各位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今天呢，还是侯宝林大师啊唱主角。我们昨天在节目中欣赏了两段侯宝林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今天呢，我们来欣赏两段侯宝林先生啊在新时期的相声新作品。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侯宝林先生和郭全宝先生啊合作表演的一段歌颂型的相声作品《窗口里外》。 哎，同志，我跟你请教点事儿。 什么事？ 我跟你请教一个问题。 行，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的咱们再请教别人。 你说盖房子干嘛都得有窗户， 没窗户那成烟囱了。 为什么要有窗户呢？ 窗户得有好处啊。 有什么好处？ 能够吸收阳光，空气流通，挡沙挡土，挡雨挡风，冬暖夏凉，还省得凿窟窿。 你这话我不懂，什么叫凿窟窿？ 这么说吧，你呀在烟囱里住。 我干嘛在烟囱里住？ 我好给你解释啊。 哦，那多憋得慌啊。 对呀、啊、要有个窗户你就不憋得慌了。 哦， 既能见到阳光，又有新鲜空气，还能看到外边的一切事物。如果没有窗户，你是不是想凿个窟窿代替窗户呢？哎，这就是窗户的好处。 这高明的解释，这我得记下来。 干嘛呀、啊、 记下来我好告诉他们呢。 告诉谁呀、啊、 我告诉他们所有的工厂，让他们把烟囱都开个窗户。 烟囱哪有开窗户呢？ 要不人在里边多憋得慌啊。 嗨，烟囱里没人。 哦，烟囱里没人，那我怎么进去的？ 这不给你打比方的吗？ 哦，这是比方 啊、 那还有内路窗户，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关上，一会儿关上一会儿打开，那是怎么回事？ 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关上，一会儿关上一会儿打开啊。 那叫什么呀？ 那叫折腾。 哦，折腾。 嗯， 那这我也得记下来。 记下来干嘛？ 记下来我好告诉他们。 告诉谁呀、啊、 收发室。 收， 你看他们那窗户，有人来问事他们就打开，没人问事他们就关上，整天总是打开关上关上打开。以后我告诉他们，按照您的意见，关上就别打开了。 别打开了 啊，省得折腾了 啊。不行， 嗯， 那个窗户是非折腾不可。 那是怎么回事？ 那是工作的需要啊。 哦，他那是工作需要。 对了吧， 那还有内路窗户，从安上就没打开过，就把玻璃凿俩窟窿。 挺好的，玻璃凿俩窟窿啊。 那叫什么？ 那叫破坏。 破坏。 哎， 哦，这我也得记下来。 怎么这也记下来 啊？我好告诉他们。 要告诉谁啊？ 就火车站的问事处，那么挺好的玻璃他们就凿俩窟窿。 那叫窟窿啊。 啊， 那叫窗口 啊。对了，以后我告诉他们，按照您的意见就别留窗口了。 嗯，问事处没窗口你怎么问呢？ 那个窗户干嘛的？ 那得留着，那为了方便。 为谁方便呢？是为里边人方便，还是为了外边人方便？ 为了旅客问事方便呢。 我看不对。 嗯， 是为了服务员方便。 怎么了？ 你想啊，问事处里边有张桌子，桌子后头有把椅子，服务员往椅子上一坐，小窗口正好对着他。 对呀、啊、不对着他你问谁呀、啊、 那还是服务员方便呢。 不，我认为服务员方便旅客也方便，有了服务员的方便也就有了旅客的方便，服务员的方便是为了服务员为旅客服务方便，旅客对服务。 我问你，等会儿说、 啊、 哪有这个理论呢？ 我也没听说过呢。 那你跟我瞎白乎什么呢？ 就算是窗口里边方便，可是窗口外边也没什么不方便的。 没什么不方便 啊、 嗯、你试试，你马上就会知道。 怎么试试啊？ 比如说你是个旅客 啊， 我是个服务员， 你到这儿来一问事，你就会感觉到谁方便谁不方便。 行啊，咱们试试看，倒看谁方便。 这就是窗口。这两个窗口怎么用知道吗？ 我知道，底下这个是问事的，上面那是听解答呀。 对，都问什么事呢？ 可那还问什么呀？昨晚就是问坐哪趟车，什么时间，票钱多少，什么时候到那儿吗？ 对对对， 就这个吗？ 开始吧， 开始。同志，我上沈阳坐哪趟车啊？哎，这跟你说话呢， 你怎么把手伸进来了？你伸手进来干嘛？ 还你不理我吗？ 我瞧得见你吗？ 我这么大人，你瞧不见我呀？ 这是磨砂玻璃，不透明。 哎，是瞧不见你。那我怎么问呢？ 你得低头哈腰。 哦，同志。 不是，哪儿呢？ 这儿呢。 哎，你歪脖子不就瞧见我了吗？ 感觉还得歪着脖呢。同志，我上沈阳坐哪趟车呀？ 29次快车。 什么时间呢？ 13:06开车。 票钱多少啊？ 1.69元。 什么时候到那啊？ 14:07。 同志，附近哪有医院呢？ 你打听医院干什么？ 不行，我得瞧脖子去了。我 这你就知道谁方便谁不方便了。 反正他们谁方便不方便我倒不知道，我这脖子是不够方便的。 你问的这还是简单的事情，如果你要再问的复杂一点啊， 那我非落个歪脖不可呀。我 就是嘛，你说这种窗口要不要改进？ 那怎么改进呢？多少年来就是那样。 你这话说的不对。好的我们应该保留，应该发扬，不完美的有缺点的就应该改进。毛主席说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 对，现在全国都大学毛主席著作。 对，全国各火车站也本着为人民服务第一的精神，把一些不方便旅客的规章制度设备都有了改进，特别是新民车站在这方面做的就更为出色。 新民车站在哪儿啊？ 就在沈山线上。 哦，沈阳到山海关。 对，它是个3等车站。 小站。 小站怎么了？小站创奇迹，鸡窝戳凤凰。新民车站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搞起来的红旗车站，人民日报曾经刊登过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铁道部政治部授予他们光荣的称号，人民的好车站。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啊？ 我在那儿学习过一个时期啊。 哦，你是深入生活，你学习去了。 对， 太好了。你呀，把新民站的先进事迹给我们介绍介绍。 你想问哪一部分呢？ 别的你先甭谈，你先说说这窗口是怎么改进的得了。 你干嘛单问窗口呢？ 我这点儿体会的特别深呢。我 他们那个窗口啊，原来也和其他小站一样，他们发现旅客不方便，他们第一次改进是用了双加高的办法。 什么叫双加高？ 把桌子加高，椅子加高，旅客再问事呢就不用窝着脖子了。 嘿，这一改可好了。 好是好了，旅客又有了新的意见。 哦，有什么意见呢？ 旅客这样说，上下两个门听声不见人，低头看好了。旅客又有了新的意见。 哦，有什么意见呢？ 旅客这样说，上下两个门听声不见人，低头看下磕，抬头看脑门，还是看不见脸儿。 这旅客呀太不知足了。 怎么 能不窝脖子就得了？你干嘛还非得瞧见脸儿呢？ 新民车站的同志没有像你这样的，他们是根据毛主席这样一句话来对照自己的工作。 哦，是哪句话呀？ 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所以他们非常尊重旅客的意见。 怪不得人家是先进单位， 比我这个思想水平啊是高啊， 嗯，高一点， 高多了。哼， 他们根据这个意见第二次改进窗口，他们是拿掉了磨砂玻璃，换上了透明玻璃，马上就得到旅客的反应。 什么反应呢？ 旅客这样说，哎，这回可好了，我来这坐好几年火车，我才看见你啥模样。 哎，这回这么一改啊，人家旅客就更满意了。 不，旅客还有意见。 还有意见？ 你想啊，车站那个环境，外边过的车多，候车室里边人多，声音嘈杂，有的时候旅客来问事，里边听不清，里边解答外边听不清，这怎么办？ 没办法。 嗯， 他就是那么个环境，能不窝脖子了，又能看见人了，还提意见，这也太不知足了。这个 这位同志这什么态度？这是 人家新民车站的同志没有像你这样的 哦。 他们用毛主席这样一句话来对照自己的工作。 又是哪句话呢？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了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 对， 嗯嗯，跟你那个思想比是差一点吗？ 是，我这思想是差一点， 差老鼻子了。 啊，好好好，是差老鼻子了，倒是 啊。是这样吧？ 对， 就是这样。他们也不满足自己的工作 哦， 他们又用毛主席这样一句话来检查自己的工作。 哦，怎么检查的？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我们的改进是不是彻底呢？ 我看呐，彻底。 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做得够不够呢？ 够，太够了。 新民车站同志没有你这个想法。 哦，他们是怎么想的呀？ 他们想，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窗口送到旅客的面前，那不是更好吗？ 哎，那哪行啊？ 怎么不行？ 服务员都举着窗户到旅客跟前儿，同志您坐哪趟车啊？同志您有什么问题啊？同志，这能行吗？这个 都举着窗户， 你不说把窗口送到旅客跟前儿了吗？ 我们的脸就是窗，我们的嘴就是口，也就是说服务员走出了问事处，主动向旅客解答问题。 你说这个办法人家是怎么想来着？ 他们是设身处地的想，假如自己是个旅客，出门办事想不想方便？ 这已经够方便的了， 想不想再方便？ 新民站再方便也没有了。 如果想尽一切方法为旅客方便，好不好呢？ 那当然是越方便越好啊。 对，他们就本着这种精神为旅客服务。 嘿，真是处处为旅客着想啊。 是啊，他们想，我们在问事处只能够给人解答问题欠钱票，我们要到了候车室，不是还能做更多的事情吗？ 对呀、啊，还可以斟茶倒水，扶老携幼，照顾病人，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 他们除了干这些事情以外，还有一个特点。 哦，有什么特点呢？ 善于观察旅客的动态，专门研究旅客的心理，往往不用旅客说话，他们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那是怎么做呢？ 有这么一回事 啊， 一位老大爷坐在候车室，坐那儿磨磨唧唧的，我们服务员一看就把火柴送过去了。 送火柴干什么？ 老大爷，您要抽烟吗？给您火。我老大爷说，哎呀同志，你都服务到我心里去了啊。 真有个琢磨劲儿啊。 还有这么一回事情 哦， 一位老大娘进了候车室就问，哎呀同志啊，我上沈阳票价多少钱呢？ 啊，大娘，您到沈阳是1.6块， 有见点的没有啊？ 有，慢车是1.2块， 少点行吗？ 没有，买火车票哪有还价的？ 冲你这一说，你就不了解旅客的心理。 嗯， 我们服务员马上就明白了。哦，大娘，您带多少钱呢？我就剩1块钱了呢，您给我吧。服务员买了票交给大娘，您坐这儿等着，到时候我送您上车。 哎，票价不是1.2块吗？ 他给垫上了。 哦，给垫上了。 大娘一看，哎呀好姑娘，我到家就给你寄来啊。你叫啥名字呀？ 我是服务员。 哦，姓服叫务员呢。 嗨，哪有叫这名呢？ 他们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地为旅客服务， 真是 是处处满足了旅客的要求。 可是他们并不满足自己的工作，他们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他们学到了这样一句话。 哪句话？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 这是雷锋同志对毛主席思想的体会。 对，他们也要以雷锋同志那样体会毛主席的思想，去无限的为人民服务。 哦，无限的服务，他们怎么做呢？ 这么说吧， 啊， 比如你是个旅客，你到了新民县，也不论你是出差办事、探亲访友，不论你是男同志、是女同志、是老年人、是小孩，你带的东西多，他们就帮着你拿；你上了年纪，他们就搀着你；你是小孩，他们就抱着你。 甭抱，我会走。 如果你买东西不方便，他们就替你买。 好啊， 你要有点身体不舒服，他们有旅行常备药品。如果你病势严重，他们有担架，马上把你送进医院。 我这病不轻啊。 那你就安心疗养吧。 我多会儿有病了我。 总而言之，你到了新民站就跟到家一样。 哎，过去不是有那么两句话吗？说在家处处好，出门事事难呢。 在咱们新社会根本不存在这样两句话。在新民县倒流传着这样两句话。 哪两句话？ 车站是旅客之家，服务员是旅客之友。如果你出门感觉人地两生，你要到了新民站就会感到人亲地熟。 是啊， 哎， 说真的，我要到了新民县呢，我那个道路就不熟啊。 道不熟啊？ 啊， 没关系，他们可以给你开个路条。 路条？有没有护照啊？ 你要护照干什么？ 怎么车站还开路条啊？ 我说忙了。他们是根据你这个路线，给你写出来画出来。他们给起名呢叫向导签，当地老乡就管它叫路条。 我要到乡下办事，跟他们打听打听也行吗？ 他们全清楚 啊。 全县有27个人民公社，326个生产大队，2412个生产小队，你说上哪儿他们都清楚。 我呀， 我 上东边。 东 啊， 东边。东边？东边地方大了。东边哪儿啊？东边有高台、温台、公主屯、大柳屯、榆菊窝铺、东蛇山子，上哪个地方？ 东边有是什么台？ 有高台、温台 啊。对，我上温台。 上温台？那你今晚上别去了。那儿不方便，那儿没有旅店，没有饭馆，黑静半夜找人不方便呢。最好在这儿住一夜，明天早晨再走。 您看想得多周到。我住在哪儿呢？ 那得根据你的情况给你介绍住所呀。你要是公务人员就请到县人委招待所，你是军政人员就请到第八旅社，你要是赶着大车来的就请到大车店。 我赶着大车坐火车呀。 要不你就住的妇婴旅店。 妇婴旅店 啊，给小孩喂奶、洗碎布什么都方便。 嗨，我没带着孩子。 那你晚上不闷得慌吗？第八旅社对门有电影院，今天上演是满意不满意 啊？我不想看电影。 旅社后边有评戏团，今天上演柜台新媳妇，看看评戏。 不想看评戏呢。 广场东边有说书场，正说红颜。 不想听评书。 派出所西边有地方戏剧团，演二人转，接闺女办喜事。 不想看二人转。 看看篮球赛吧，今天灯光球场有球赛，你看看。 不想看篮球。 你想要干什么？ 我想滑冰。 你上北冰洋。 我这是跟您说笑话呢，我就为让您介绍新民站的先进事迹， 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嘛。 你再给介绍一些。 行 啊， 如果你是热天到了新民站，他们就会拿出来自己做的小凉扇送到你跟前。珊珊，你觉得怎么样？ 我这身上凉快多了。 扇子虽小，应该体会他们的心意。 我真应该好好的向人家学习。 你要是大风天到了新民站，满身是土，他们就会拿出来自己绑的小掸子送到你跟前，给你掸掸土，好吗？ 我这身上就干净了。 胆子虽小，应该体会他们的心意。 我应该把他们这种服务的精神贯彻到我的工作当中去。 要是下大雪的天气，你到了新民站，满身是雪，他们就会拿出来自己做的笤帚送到你跟前，给你扫扫雪。 对，不然雪一化呢，衣服就湿了。 是啊，东西虽小，应该体会他们的心意。 他们对旅客怎么这么关心呢？ 他们是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他们对旅客的心理怎么了解得这么透彻呢？ 也是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大搞调查研究。 他们这工作怎么做得这么好啊？ 他们是一次又一次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为人民服务，所以他们是想尽方法设身处地全心全意地做好服务工作。 嘿，真是活学活用。 哎，现在他们还大学解放军，大练基本功。你要是带到了金民车站呢，可以说人人都是问事处。 哦，啊，人人都是问事处， 谁都能解答呀。有的人一口气能背1000多个站名，有的人7分钟以内也能画一个全国路线图， 过得硬。 还甭说他们，我算是金民车站的一个小学生了，在那儿学习很短的时间，你问点事情都给你解答了。 哦，您也算一个小窗口。 哎，小小窗口。 行啊，我问问你，我上东北坐哪趟车？ 哎。那你说的太笼统了 啊！ 新民车站就在东北啊，你是从北京上东北还是从新民车站上东北？ 我从新民站上东北，我上沈阳。 上沈阳？ 上沈阳那儿看我哥哥去。 请坐29次快车，13:03进站，13:06开车，到达沈阳时间是14:07。 哎，我要由沈阳往北去呢？ 往北？ 嗯， 四平、长春、哈尔滨上哪站？ 我上长春。上长春那儿看我二哥去。 上长春。 嗯， 请坐165次普通客车，16:00开车，到达长春时间是23:15。 好， 您还上哪儿？ 我往东， 往东大站就到吉林了。 对呀，我上吉林，上吉林那儿看我三哥去。 上吉林呢？ 啊， 您请坐85次快车，18:30开车，到达吉林时间是20:50。 好， 您还上哪儿？ 我上图门，上图门那儿看我四哥去。 您那么多哥哥呀？ 我们弟兄就是多嘛。 上图门呢？ 啊， 您请坐231次普通客车，9:32开车，到达图门时间是20:52。 看完你四哥，你就回来吧。 不， 我还得往前走，还看我五哥呢。 你先别看你五哥呢。那你先游泳得了。 干嘛呀？ 前面就是图门江了， 往那儿游去了。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侯宝林先生啊和郭全宝先生新时期的一段歌颂型相声作品。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侯大师新时期的相声作品。 每月99元，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

叫，寺外里狼烟滚滚，动枪刀。周公瑾定下一条火攻计，诸葛亮他计东风，把曹操的战船烧啊！当里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这是华容道啊！ 啊，你那叫什么鼓啊？ 啊，赤壁怀古， 我这叫京韵大鼓， 这挨得上吗？这个 你反正都有一鼓吗？ 什么这 啊？ 你别起哄了，你作为诗词歌赋，我看你一点谱都没有。 怎么会没谱呢？你看唱这味儿多好啊！ 这要说点古文呐、啊，你更不懂了。 是什么什么 啊？古文，你懂吗？ 古文啊？ 哎， 古文那怎么懂？ 懂啊？ 嗯，古文的是吧？ 啊， 古文的印出来是红字儿，匾文的印出来是白字儿，是吧？也叫阳文、阴文。你甭管什么文，反正印出来清楚就行。 您说的那叫图章 啊？是，也有叫图章的。 干嘛也有叫图章的呀？ 嗯， 我说的是古文呢，是指的唐宋八家的文章。 那你来了，我听听。 哎，其中有这么一篇呢，叫欧阳修的《秋声赋》，这你懂吗？ 那咱们懂。那行了，咱们懂了。 你这么说什么他都懂、 嗯。哎，这不开玩笑啊，真懂。 懂吗？ 你来了吧。 好， 你一念我就知道对不对。 那没那个不对，你听着。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肃然而听之。 吁， 干嘛？ 停住！ 我你这轰驴呢？ 不对呀、啊，没法唱啊！ 啊，这也唱啊？ 当然了 啊！ 你看这。他有他的调啊，这个东西 啊， 你这不对。 我这不能不对 啊， 我这照着书本背下来的。 哎，那就错了，我这是口传下来的 啊， 这玩意儿也得有伴奏 啊。这还有伴奏， 三弦伴奏。 哦， 唱出来好听。 怎么唱呢？ 是这味儿。 嗯，来了。嗯， 听着啊。 哎， 哦，方夜读书，忽听得窗儿外唰啦啦敲响，停住。 单弦儿，嘿， 夜深野人寂静，晚来无声。 嗯， 何处悲声稻草庐，恍如那海门潮涌千江浪，恰好似那万马奔腾赞路途。光闪闪青灯一盏摇树岸，冷森森寒气袭人亦不舒。唤童出户留神看童子归来说送祭舞，但只见碧落悠悠青豆残，银河耿耿月儿孤，寒中悄远似鸿雁叫云图，原来是风弄芭蕉风为烛。嘟嘟咚咚一根咚 啊，这行了，别弹了。这是您这是古文吗？ 我这是插曲儿 啊。插曲儿啊， 反正都叫秋声赋呗。 那哪行呢、啊、这你这连唐宋八家的文章你都没读过，你是不懂这个。你要在外上说呀，嘿嘿，你呀更不知道了。 哪点不知道？哪段没唱上来呀、啊、 要说点史记你懂吗？ 什么 史记？ 你再说一遍。 史记。 这还蒙我呀、 啊、怎么了？ 读音都不对 啊。不对， 是史记 啊， 那叫石矶。 石矶 咱们懂，不过这路病不好治。石矶乃鸡大肚子脾鸡， 这得找按摩针灸啊，管事儿。 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嗯，我说是啊，《史记》历史的史啊，笔记的记，在《史记》里头有这么一篇呢，叫《伯夷列传》。 你来来，我听听。 你要他听听，伯夷叔齐，呼诸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其父卒，叔齐让伯夷。 别说了， 怎么了？ 词儿不对，没法唱。 怎么着？这也唱了？ 这当然了，他有他的调啊。 好吗？我看这问题啊，都出在这调上了。大概这也有伴奏吧？ 需要伴奏的。 是三弦啊，是琵琶呀、 三弦琵琶是不行喽。 是什么？ 这需要用京胡伴奏。 哎，你就说胡琴得了吗？这个？ 哎，唱出来这个调 啊？怎么个调？ 昔日哪里有一个孤之君？ 到什么全会啊？ 伯夷叔齐二大贤人， 还真够味儿。 都只为孤之君身染重病， 有点意思。 创口罩，名次啊是几位为君， 越唱越得意。 那伯夷虽父命不肯应那允，那叔齐分章有意不能够诞辰。这一个此无门无忧众人，哪一个也逃出了后宅门。 哎，他行了行了，你别唱了，别唱 了， 这行了。你这是宝莲灯二堂舍子啊？ 对，伯夷叔齐孤诸君。 什么呀？ 一点错没有。 干嘛没错啊？我说《史记》这是一部书， 是宝莲灯也有本子， 作者是有名人物啊。 是我学的，也不是无名之辈啊。严居鹏，严派，怎么样？ 我说的《史记》的作者， 啊， 作者，你懂吗？ 作者，懂啊，作者我知道。 谁呀、 刘彦昌。 刘彦昌， 嗯。 还王桂英呢， 是啊，他们两口子都坐着，后来才站着。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您哪吹了半天大气，说了半天大话，连《史记》的作者您都不知道，嗨，真惨！告诉你，记着，《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 知道？逗你玩儿， 这你逗我玩干什么？ 不但知道，对他非常熟悉。 那么他是哪朝的人呢？ 汉朝人。 哎，对呀、 对吗？他是大官。 对呀、太史公嘛。 都督、 都督。 哎，戏台上把他扮成大花脸，挺威风的，指挥千军万马，唱起来有劲儿。 这也有唱。 唱啊。坐立在雕鞍穿将领，大小三军听分明。哪一个大胆不惜沉静定，斩人的头不顺其 行。行，您别唱了 啊！ 您这是空城计的司马懿，我说的是司马迁 啊。是啊，司马懿小时候叫司马迁。 什么叫司马迁？ 这是一段把各种文学历史知识啊和精彩的戏曲曲艺的学唱啊巧妙结合在一起的新时期的相声作品《似是而非》。欣赏了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先生的这段作品，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侯氏相声世家各位名家们的精彩表演。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